6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d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石鼓书院位于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石鼓山，是湖湘文化发源地和湖南第一圣地，始建于唐元和五年，迄今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了。好，那么今天我们就聊聊石鼓书院。好，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位于湖南省的衡阳市，由于闻名于世的石鼓书院是著名的历史和文化圣地。 In central China, Hunan province, the city Hengyang was a place of immense historic and cultural importance in ancient China. 那么衡阳啊，是一个非常有历史和文化意义的哈，那么一个地儿啊，那么用的两个词呢，一个叫 historic 啊，历史意义的哈 ，historic。我们学过 history 哈，历史，而 historic 表示具有历史意义的。我们还学过另外一个词跟历史相关的一个形容词叫 historical， 后面加一个 al， 它表示历史上的哈，表示一个在过去发生的一件事情。而如果同学们用 historic 表示呢，这个地方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因此呢，这两个词虽然都是形容词，但是呢，它所指的这个含义呢，还是有区别的。historic 和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importance 以及文化的哈一个重要性。Thanks to prestigious 石鼓 Academy， 闻名于世的哈，特别特别有名的这个词，我们今天不用 famous， 换一个相对有档次的一个词哈，叫 prestigious P-R-E-S-T-I-G-I-O-U-S。 那么这个词往往会形容一些特别特别有历史的一些，比如说像大学呀，后面石鼓书院，石鼓哈，好翻译哈，还有拼音石鼓，后面这个书院呢用的是 academy A-C-A-D-E-M-Y。 我们用 academy 的话呢，往往是指一种学术氛围特别浓的这么一个机构，比如说像科学院呢，还有呢像我们说电影学院呢，警察学院啊等等哈，会用这个词来翻译这个院这个词，而不用 institute。而今天这个石鼓书院呢，也用的是 academy 哈，来体现出它浓厚的这么一个学术的氛围。石鼓书院啊，始建于唐代，在宋代石鼓书院达到了鼎盛，跻身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列。The academy was established in the Tang Dynasty， 它始建于唐代。In the Song Dynasty， 石鼓 academy reached its peak， 它达到了它的一个鼎盛时期，用的这个词叫 peak， P-E-A-K， 这个词我们学过，表示山的一个顶峰。而今天表示一个事物发展到一个最高的这么一个境界啊，最高的一个水平，我们用这个词 peak 来表示。前面用动词 reach peak， 抵达到了或达到了它的顶峰。同时这个词组 reach peak 也可以用来描述这一个图表。 And earn its spot on the list of the four greatest academies in ancient China。 那么同时呢，它成为了中国古代四大书院其中的一个，它获得了一席之地，用这个词 earn its spot，获得了一个点儿，这是英文的直译了。这个 spot S-P-O-T 表示呢，一个人在某一个地方获得了一席之地， earn its spot。 同学们记下来另外的一个词组，获得了一个点儿，转译为呢有了一席之地。 On the list of the four greatest academy in ancient China， 中国古代 四大书院。石鼓书院哈有1200多年的历史，历经六朝。石鼓书院不仅在中国教育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同时啊也以其优美的风景而闻名。The Academy boasts more than 1,200 years history。拥有多少年的历史，这个拥有，我们一想到拥有啊，往往会用这个动词 have， 可以。但是呢，今天我们学另外一个词 boast， B-O-A-S-T， boast， 原来的意思呢，表示一个人特别的能够吹嘘哈，一个人吹牛，而这里面表示说以什么什么东西呢而自豪啊， boast more than 1,200 years history and lasted through six dynasties， 那么历经哈六个朝代。In addition to its significant status in China's educational history， 除了它在中国历史上哈在教育方面哈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身份和地位，用了一个词叫 significant 啊，这个词的发音哈，这个元音特别的多哈 ，significant 表示呢非常重要的。当然，同学们也可以用 important 也行哈。后面一个身份一个地位用的是 status S-T-A-T-U-S status 表示一个人的身份状态。 In China's educational history， 石鼓 Academy is renowned for its beautiful landscape。 以什么闻名哈，又学到了一个词，以什么闻名。今天没有用 famous for， 而用一个 renowned forRenowned for 哈，表示一个地方一个人以什么什么某一个领域哈某一个方面而闻名哈，用 be renowned for， R-E-N-O-W-N-E-D be renowned for， 以什么而闻名，后面跟的是 landscape， 优美的风景。好，那么下面我们就看一下在石鼓书院哈有哪些特别特别有名的The most well-known teachers of 石鼓 Academy， 看一下哈，最有名的老师了哈，最最有名的老师哈 ，well-known teachers for 石鼓 Academy are 苏轼，还有呢周敦颐 and 朱熹。毕业生哈，毕业的学生有哪些 ？Graduate， 我们学过这个词，它作为动词呢表示毕业，那么同时呢这 graduate 作为名词表示毕业的学生哈，这 graduate include。王居仁，还有呢彭玉麟，后面这位呢大家一听就知道了，齐白石，毕业于哈石鼓书院。那么提到齐白石哈，几乎没有人哈不知道的。同时啊，还有除了哈老师和学生之外啊，还有很多的人去石鼓书院哈去学习哈，体验一下石鼓书院的这个浓厚的学术氛围。那么这些人包括了哪些呢？ Also many scholars 啊，一些学者Poets 诗人 and celebrities 一些名人哈，那么三类人哈，他们也特别愿意去这个石鼓书院哈。那么三类人，我们再说一遍，一个呢 scholar 学者，然后呢 poets P O E T 我们讲过诗人 and celebrity 我们讲过是名人哈 C E L E B R I T Y celebrities have been attracted。By its reputation， 慕名而来哈，受到了石鼓书院的这么大名气的吸引哈，他们呢被 attracted by its reputation， 这个词我们应该讲过哈，表示一个人的声望哈，一个人的声誉 reputation。R-E-P-U-T-A-T-I-O-N reputation 后面对一个地方进行非常正式的一个拜访哈，我们用一个词叫 pay visit 啊，这里面这个 pay 不是支付了，而是呢去某一个地方，如果说一个非常正式的访问的话呢，我们会说 pay official visit pay official 哈，官方的正式的一个 visit。 那么看一下哪些诗人啊，一提大家都知道，一个呢像杜甫啊，大家都知道，然后呢韩愈啊也知道，柳宗元、刘禹锡、辛弃疾等学者诗人哈，慕名而来哈。一提这些人啊，刚才包括了老师，包括的学生，包括呢来拜访的这些名人哈，大家可以看出来石鼓书院的的确确呢是一个能够聚集哈这个中国精英的这么一个地方。作为一个千年的书院啊，书院在1944年被日本飞机轰炸哈摧毁了。那么我们今天看到的石鼓书院呢，是2006年在废墟的基础上 重建的 as a millennium institution。 哎，今天我们学一个词啊，这个千年书院啊，这个千年我们可以用 thousand years 啊，一千年的这么一个 academy 或 institution。 今天用一个正式的词 institution 啊，一个机构，当然也可以用 academy， 但是今天这个千年我们用的另外一个词叫 millennium，M-I-L-L-E-N-N-I-U-M 这个词啊，拼写起来比较麻烦，因为它的这个发音和它的拼写啊不是完完全全的一致哈，因为它多了一个 L， 多了一个 N 哈，往往呢我们会少写其中的一个 L 或者少写一个 N， 这是我们在拼写的时候，往往在拼这个 millennium 的时候呢会犯的错误。这个词啊除了难拼，另外呢它的意思呢是指那种什么千年哈，我们知道呢十年叫 decade， 百年呢我们可以用 century， 那么千年英文还有一个词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 millennium。 The original academy was destroyed in 1944 哈，在1944年哈被日本的飞机哈炸毁了， destroy 哈表示完完全全的哈给它毁掉了，By Japanese bombings. 石鼓 Academy we see today was rebuilt on the base of those ruins in 2006. 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书院呢是在废墟的基础上呢重建的啊。那么看一下这个废墟用的是 ruin 这个词， R-U-I-N。这个词往往呢用在一些像考古啊历史文物的哈相关的一些故事啊文章当中会经常出现的一个高频词哈， ruin 这个词哈表示废墟，同时啊这个词作为动词表示把一个东西给毁掉了，比如说您吃了一个什么东西哈，把自己的胃口哈给毁了，就可以 ruin your appetite。 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去 go picnic去郊游哈，去野餐，但是突然啊下起了大雨，那么我们可以说 the downpour, the rain, ruin the picnic。 哎，那么这场雨呢把我们的这次野餐哈给呢完完全全的给什么呢给毁了哈，泡汤了哈，用这个词 ruin。 那么新建的石鼓书院哈不仅呢是一所教育机构，同时啊它完全恢复了它其他的一些功能，比如说举办一些讲座、藏书和祭祖，为了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这里呢定期举办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活动。 The newly built 石鼓 Academy is more than an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啊，不仅仅是一个教育的地儿了， but has fully restored its functions，完完全全恢复了它的一个功能哈，这个用这个词 restore，R-E-S-T-O-R-E, restore, 恢复了。 Giving lectures, collecting books, and offering sacrifices to ancestors. 那么三个方面，讲座，这个词不难，然后呢，藏书， collecting books, 以及呢，祭祖，其实呢，祭祖呢，我们在讲节气的时候呢，经常会碰到这个词， offer, 啊，提供一个 sacrifice, 啊， offering sacrifice,S-A-C-R-I-F-I-C-E Offer sacrifice to ancestor. Ancestor 这里面指的是呢我们说祖先逝去的一代 ancestor. A variety of activities take place here with a view to promoting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它的目的呢是能够弘扬传统的哈中国文化。石鼓书院以弘扬湖南文化为中心，将儒家的经典与教学呢融为了一体。石鼓 Academy takes the central position in promoting 湖南 culture， 推广哈弘扬湖南的文化。The Academy has integrated Confucian classic with teaching。 石鼓书院把儒家和呢教学融为了一体，用的这个动词我们原来已经讲过 integrate，I-N-T-E-G-R-A-T-E integrate 表示融合哈， Confucian classic with teachings。 那么爱国主义精神和开拓进取的精神也体现了石鼓书院的文化意义，同时能够将代代相传。 The patriotism and the spirit of pioneering两个词，一是 patriotism P-A-T-R-I-O-T-I-S-M 表示爱国主义的， and spirit of pioneering， pioneer 我们知道表示呢先锋，后面加 ing 呢表示开拓进取的精神啊。 Spirit of pioneering stand for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石鼓 Academy 啊，是石鼓书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意义， and it will live on in generation of Chinese people， 它将 代代相传哈，那么会生活在一代一代的中国人的心目当中哈。用的这个动词是 live on， 这个我们讲过哈，能够继续下去哈，能够坚持下去。In generation of Chinese people。好，因此啊，同学们如果有机会去湖南的话，可以去石鼓书院去看一看。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In central China, Hunan province, the city Hengyang was a place of immense historic and cultural importance in ancient China, thanks to prestigious Shigu Academy. The academy was established in the Tang Dynasty. In the Song Dynasty, Shigu Academy reached its peak and earned its spot on the list of four great academies in ancient China. The academy boasts more than 1,200 years history.And lasted through six dynasties, including Tang, Song,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n addition to its significant status in China's educational history, Shigu Academy is renowned for its beautiful landscape. The most well-known teachers of Shigu Academy are Su Shi, Zhu Dunyi, and Zhu Xi. Graduates include Wang Jiren, Peng Yulin, and Qi Baishi.Also, many scholars, poets, and celebrities have been attracted by its reputation and pay visit, including Du Fu, Han Yu, Liu Zhongyuan, Liu Yuxi, and Xin Qiji. As millennium institutions, the original academy was destroyed in 1944 by Japanese bombing. Shigu Academy we see today was rebuilt on the base of those ruins in 2006.The newly built Shigu Academy is more than an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has fully restored its function, giving lectures, collecting books, and offering sacrifices to ancestors. A variety of activities take place here, with a view to promoting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Shigu Academy takes the central position in promoting Hunan culture. The Academy has integrated Confucian classics with teachings.The patriotism and the spirit of pioneering stands for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Shigu Academy. It will live on in generations of Chinese people.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个英语绘本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我是一只小兔子》。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学英语。I am Jason. 我是 Jason 老师。Today we are going to read a new story about a bunny. 那今天 Jason 老师要为大家分享一个新故事，一个关于小兔子的故事。Before that, I want to ask you a question. 那么在这之前呢， Jason 老师要问大家一个小问题啦。Which season do you like best? Spring, summer, autumn, or winter?那请问大家，一年四季你最喜欢哪一个季节呢？是春天、夏天、秋天，还是冬天呢？ I like summer best because I can eat my favorite food, the ice cream. 那 Jason 老师最喜欢的是夏天，因为呀，我可以吃我最喜欢吃的食物，冰激凌呀。How about the bunny?那么小兔子呢？他最喜欢哪一个季节呢？嗯哼 ，What does he like to do in four seasons？ 而且他在一年四季里面都喜欢做什么呢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Now let's read the story together. Are you ready？ One, two, three,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I Am a Bunny."那今天 Jason 老师给大家带来的故事名字就是《我是一只小兔子》。I am a bunny. My name is Nicholas. I live in a hollow tree. 那我是一只小兔子，我的名字呢叫尼古拉斯。那我住在一棵空心树里。What can you see in the picture?那么在这一页当中你还会看到什么呢 I can see the mother bird is feeding a worm to baby birds 哈，那这一次老师还能看到啊有一只鸟妈妈她正在把小虫子喂给自己的宝贝们呢真棒 In the spring, I like to pick flowers 在春天的时候啊，我喜欢去草地里面去摘花。How about you? I like to sing. I like to swim. I like to ride a bike. 我喜欢唱歌，我喜欢游泳，而且我还喜欢骑自行车呢。 对吗？哈哈，小兔子喜欢摘花，那你喜欢的是什么呀？ I chase the butterflies, and the butterflies chase me. 哈哈，那我会追着蝴蝶跑，蝴蝶呢也会追着我跑，我和蝴蝶啊相互追逐着。 In the summer, I like to lie in the sun and watch the birds. 那么在夏天的时候呢，我喜欢躺在太阳下，然后啊去看着小鸟们飞来飞去。 Where is the bunny? Good. The bunny is lying on the grass. 那小兔子在哪儿啊？小兔子正躺在草地上晒太阳呢。Right? 真棒。 And I like to watch the frogs in the pond. 而且啊，我还喜欢去池塘边看青蛙在池塘里跳来跳去。 When it rains, I keep dry under a toadstool. 那当天下雨的时候呢，我就会赶紧躲在伞膜的下面，这样可以避免我淋雨。 Wow, that is a good idea, right? 这个主意可真不错呀。 Another question for you. 那这次老师要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啦。 Where is the ladybug? And where is the frog? 请问我们现在的小瓢虫还有青蛙，他们都在哪儿呢？ I blow the dandelion seeds into the air. 而且啊，我还会把蒲公英的种子吹向到空中去。真漂亮。 In the fall, I like to watch the leaves falling from the trees. 那在秋天的时候呢，我非常喜欢去看树上的落叶，哗哗。 I watch the animals getting ready for the winter. 那我也很喜欢去看动物们在为冬天储藏食物。 What can you see in the picture? I can see two raccoons and two squirrels. 哈哈，我可以看到两只浣熊，还有两只小松鼠呢。 And when winter comes, I watch the snow falling from the sky. 那么到了冬天的时候啊，我还会去看天空当中飘下的白雪。快看呐，冬天的树叶都落了，但是有一种树仍然保持着绿色。 It is the pine tree. 没错，这就是松树。 Pine trees are called evergreens because they have green leaves all year. 那么松树之所以被称为常青树，是因为它们一年四季树叶都是绿的。请记住这件事情好吗？ Thank you. Then I curl up in my hollow tree and dream about spring. 然后呢，我就会在空心树里边蜷缩着睡觉，做着关于春天的美梦。我期待着春天快点到来。OK, the end. 故事讲完了。 Wow, it is a very interesting story, right? 这个故事可真有趣啊。 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最后，我们在这里把小鬼当家节目的播出时间给大家再强调一遍。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晚上的6点和9点。小鬼当家节目在 FM92.3 和 AM7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同学们还可以通过关注夜思未来星和北京外语广播这两个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的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Bet you $5 he's a good dog too. I had an old dog and his name was Blue. I bet you $5 he's a good dog too.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